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普京7月5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衷心祝贺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并相信他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并进行的活动会贡献于扩大两国之间建设性对话和互惠合作，巩固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与稳定。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事业有成。